古木枯干了以后当柴烧。 好，这个文化的事儿咱们先说到这儿啊。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发信息，咱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 哎， 先奔一下卫生间吧。 是啊， 钢丝球掉马桶里了，冲了几桶水，下水还挺快，还会不会堵？看看我们听众的回复啊。这个呢，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底层楼，就是低层楼啊，问题不大。如果是高层楼的话呢，就不好说了。 嗯， 这位说我们家以前也掉过这钢丝球，能够很快下水呢，我觉得就没事儿了。因为过了马桶的那个咽喉啊，基本上就到了更粗的那个下水道了， 哦， 应该就下去了。就得看他们这楼的下水道什么情况啊。 嗯，如果您有那反水弯的话，反正他那个反水弯，人家有朋友说了是为了防反臭味儿，所以他那个反水弯里头它是有空间有水的。 嗯嗯，这位说如果您那个楼啊管道够粗的话呢可能好一些， 哎， 但是建议啊稳妥的话最好呢找物业的师傅给说一下， 嗯， 万一堵到人家家去了呢。 对， 也是啊。 对对对， 嗯， 好，这位朋友有一个小问题，他说我用那个台式电脑，我这电脑开半个小时就黑屏啊，然后呢就是我就得强行关机，关机之后再开机再启动呢还能用，可是过半个小时又黑屏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哪能修啊？谁告诉我呀？ 他不高兴了他累了， 对， 他过年，他放假。 我觉得您那个这个最有可能就是那个系统的问题啊，这个他长期的没有更新啊，或者说您这个机器它的这个系统现在已经处于一种被淘汰的状态了，所以他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。这位朋友留了个电话啊，1305-100-4413，1305-100-4413。 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回馈的问题啊。刚才有听众问皮鞋的有发霉的味道怎么办？ 嗯 嗯，这位听众说每一个季节应该准备两双鞋轮换着穿。 哦， 哎，就你不能老盯着一双鞋穿， 是吧？ 嗯，至少有两双鞋啊。 我说我为啥这个鞋里头 放在阴凉停放在阴凉处，说再穿第二双呢，基本上就没有这种发霉的情况了。 对对对， 对，说您不穿的时候呢，就像刚才我说的，里面塞一点干报纸啊或者纸巾什么的，就团成团给它撑起来， 哎， 一个是鞋不变形，第二个就是可以防潮， 就拿它当鞋楦用。 对 啊， 那现在已经有发霉的味道，就是开窗通风，然后吹一吹它，用那个竹炭包放在里面吸吸里面的味道，也就是这样了哈。 哎， 也就是这样了。嗯， 好吧，那说到了通下水道啊，这位朋友想问一下，哎，这个超市里有没有卖那种通下水道的药啊？我理解 那叫管道疏通剂。 哎，对， 哎， 就是它有一定的腐蚀性，就是咱们管道里沉积的那些什么这个厨余的一些杂物啊，哎，这个是时间长了，就是拿它下去给它烧一烧，然后再拿水冲，它就溶解了，就冲掉了。但是钢丝球恐怕溶不了， 溶不了，一般都是咱们的头发什么的， 哎， 或者那个毛巾掉的那种线头什么的啊。 哎，它对那种有机的东西，哎，就是特别的管用。 对 啊， 您去吧，那叫管道疏通剂，有粉末状的，有那种液体状的，像那个洗衣液似的，有两种啊。 哎， 意思都是一样的，有些还给做成了片儿状，都 是 可以的啊。 药片儿搁里， 哎，对对对， 咕嘟啊， 反正就是意思都是一样的啊。 嗯，这位朋友想问一下，说家里那牛奶啊没喝完过期了。那废了，那他还能干点什么吗？ 我 舍不得扔。 说泡手泡脚泡澡， 哎，你要是时间更长了以后您可以去稀释一下浇花。 对， 啊， 还有拿它什么发面的是吧。 嗯，对， 嗯， 这过期了就 最好别吃 它里面弄了 啊， 啊，嗯， 我们家就是喝完牛奶那个包装那盒啊，就是每次都把它接上点水给它涮一涮，然后哎浇花的效果还挺好的，这您可以试一试。 嗯，好，我们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物品啊。 好， 这位听众说我们老伴儿啊长期有病，行动不太方便，所以呢想通过帮团呢求一个电动的理发推子。 哦， 这前两天还有人求到了呢啊。还有谁有富裕的啊可以跟这位联系一下，65925069，65925069。 好，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河北梆子压缩光盘。 你会唱吗？ 我理解就是那个里边的都是，哎，压缩的都是河北梆子的唱段， 啊、哦、或者说您要是一出戏啊也行。这位朋友的电话是6121516163 6121516163， 会唱吗？ 真不会。 太好了。嗯，这位听众的说，谁有用过的学习电子琴的书啊，我想求购一本、姓一位姓朱的先生啊、电话是13366305251 13366305251。 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二手的挂机空调内机，1.5匹的，那就是说挂墙上的那个空调内机，室内机，不要室外机啊，不要压缩机。这个他的电话是18210571619，18210571619。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德生收音机，最好那个头啊稍微大一点，全新的或者是89成新的都行啊。接受的价格呢是在80左右，他在东直门左家庄附近，电话是13910695717，13910695717。今儿是小年儿哈、也是咱们春运开启之后的第一个高峰日，从今儿开始呢，很多朋友呢就陆陆续续的返乡，对、回家和家人团圆了啊。在此呢，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曲《回家》。 手掌爬满了茧和伤口，这个城市依旧不是属于我，我排队好久，我睡在街头，归乡的火车票总是一票难求，算一算我扛了多少个砖头，算一算多少跑着呼啸而过，小小的心愿，能够回家是我最奢侈的梦。回家，我只想回家，城市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回家，我只想回家，真的钱我要给我的爹娘。回家，我只想回家，思念的雪落在我的胸膛。回家，我只想回家，只想跟你说我回来。 仅此歌呢送给即将上路回家的朋友们啊，祝你们一路顺风啊。说到家呢，我们也帮这位听众呢求个家，希望他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早日安家。他想求租一间房子，在安贞西里或者是安贞里，要一居室，说是两位中老年朋友吧，记住、是咱北京人啊。哪位有闲置的房子呢，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，给大家拜个早年。电话是13911397037，13911397037。 好，有找家的呢，也有找人的、啊。这位朋友想找个朋友，啊，这位朋友叫谢远峰，也是北京人，他就提供了一个线索，就是这谢先生学过俄语，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，这位谢先生，您可以和史同志联系，他是史女士还是史先生？ 我怎么强史？ 对，因为我在想他有可能是位先生，也有可能是位女士啊。这个史同志的电话是13611379190，13611379190。 我想象的不一样。只想回家，挣的钱我要给我的爹娘。回家，我只想回家，思念的雪落在我的胸膛。回家，我只想回家，只想跟你说我回来。 有找家的，有找人的，还有一位 还有找什么的， 也是找人的。他这个还挺有意思啊。 嗯， 他说在2009年的时候，当时呢通过咱们帮帮团的某一期的征婚交友栏目，他很幸运的呢结识了一位朋友。 哦， 兴趣相投，性格相似，还有点心灵相通啊，是一个异性朋友， 多好啊。 但是呢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，这里肯定有故事啊， 嗯， 失去了联系。 有， 时隔多年，目前呢已经37岁的我依然单身。 嘿， 他说我现在呢还是能够经常想到这位朋友，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帮帮团呢再联系到他，不管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，也许人家已经都成家了啊，还是怎么样。说如果呢他能够听到这个消息呢，只是想问候一下，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。嗯，他的名字叫白玉，不知道是本名还是网名啊，是79年出生的。从小呢在甘肃长大，学过跳舞，祖籍呢是江苏无锡。目前呢就当时啊是住在姑姑家，在北京的姑姑家。 哎，你今天的舌头比较僵硬， 嗯， 是无锡 啊，这个 不是无锡， 长了一个特别大的溃疡，你知道吗？ 好吧， 嗯，好像确实有点妨碍说话。 是无锡的朋友 啊， 那就是说这位， 那你还不多说点儿？ 嗨，这找人的朋友是一位 男士 啊，是一位男士， 我觉得是个男士， 学跳舞的舞蹈的男士。哇，那得帅成 什 么样？ 什么呀？找人的是一位男士， 他 找 的 是一位女士。 啊，是一位女士， 我就也就是嘴皮子不利索，你这脑子都不灵光了。 好吧，你还是接着你来吧。 嗯，他呢是当时住在朝阳区的周家井那边啊， 嗯， 说特别喜欢《红楼梦》，跟我一样。 哎， 好《红楼梦》，尤其是87版的《红楼梦》， 嗯， 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信息。 嗯， 他说我呢在跟他失去联系之后呢也去那边找过他，但是一直没找着。 哎，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这位姓李的先生还在惦记着曾经在09年相识的这样一位 红颜知己 好朋友。 啊， 他说不知道能不能够联系到他啊。 其实我觉得这个表达了这位先生的一份心意啊，咱们可以理解。 嗯， 但是你得想哈，啊，这个失去联系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吧？是不是人家躲着你呢？当然咱们 不好说，我们只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表达他的愿望。 哎， 那至于能不能找到，这里面也得需要缘分吧，包括一些运气啊。 哎，你比如说我知道，我就算我认识这位女士啊，我也知道她怎么联系方式，那我也不敢贸然的就把这个方式告诉这位李先生，我也得先找这位女士去 问问她。 哎， 啊，你愿不愿意？ 对， 啊， 你愿不愿意再跟她联系啊？这是当初为什么是就失去联系了，对吧？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 嗯， 啊， 电话是13301310189，13301310189，谢谢帮帮团了。 嗯， 得，除了找人的啊，还有找这个铁锅把手的。 嗯，哎，这位朋友问什么地方能买到铁锅的那个把手的配件儿？这锅特别好使，就是那锅把坏了，买不着配件儿。谢谢大家了。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121232016，13121232016。 那特别可爱啊，还给我们发了一个10秒的视频，把那锅和那个有点惨的锅把给拍下来了。 哦， 那锅瞅着确实还不错啊。 哎， 还挺结实的，就是那锅把， 它这锅把 差的 啊。它这锅把还挺复杂的，这么一个锅 坏了嘛， 是吧？ 嗯， 哎，这个现在这个明显是坏了。看看有没有什么招啊，或者说哪怕买不着配件，想办法怎么能帮着修修它呢，是吧？ 好。 嗯 嗯，这位听众呢还在给我们对对子啊，他对了一半儿。 哦， 嗯， 哪一半儿？ 1.5撇成才。 哦， 他缺半句啊。 您这半句对的也不跟那个原来的那个上联 差 得 有点远， 是 吧？ 他这是一个字儿啊，他是寸没有点儿，然后再加一撇儿，成了一个才字儿。人家那前半句就是俩字儿啊，山石为岩。 嗯， 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古墓窟啊，一下他七个字儿，实际上拆组成了两个字儿。您这七个字儿组成的是一个字儿啊， 反正这里面学问挺大的哈。要不然这个 对对对 哈。季云季先生能对上来 啊？对，这还有一位朋友对了个白玉帛上金